啊，轻松一下 Windows 九八，以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爸爸呜，向前走你的路，猜猜未来给你什么礼物。爸爸呜， Good morning， 各位早安！全新的一天，让我们的早安音乐秀来帮你开启吧。2022年1月4日，今天是一个星期二。刚才我喊这一嗓子的时候，我就想说啊，千万别喊破了啊，别喊破音了。这个争取能够这个嘹亮的啊，这个比这个公园老大爷这个还要嘹亮的那种啊，那嗓门一喊，果然第一个音就破了。所以呢，凡事未必如自己所想一般，但是呢，这个劲儿得在，是吧？这个最后这个尾音你听到了吗？啊，这个气还是有的啊，这个功底还在啊。好吧，这个在全新的一个工作日，2022年1月4日星期二的早间，要问候所有正在收听我们 FM 974的朋友们，大家早安啊！我这特别好奇啊，你们现在这个正在出行的这个情况如何？是已经开始在堵车了吗？我其实你很久没有适应这个早间出行的这个感觉了。今天其实你看我早上出门还挺早的，大概不到六点就已经开始行驶在路上的状态的时候，就看见已经很多车就出门了。真的是呀，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呐。所以真的是要跟大家说一声辛苦了，在全新的一年我们就已经开始在奔忙了啊。然后呢，为了自己的小小的目标或者是梦想，或者是我们说简单一点啊，我们就这个该上班得上班，对吧？啊，这个意思。从2022年的第一天开始，其实我们早安音乐秀呢也做了全新的升级改版。记清楚了，我们的播出时间呢会有一个改变哈，就是我们从原来的工作日，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是移到了周一到周日啊，就是一年有365个祝福。然后在每周一周二的时候呢，是由老白来去做这个我们的直播独唱版本，那给这个我们这个郭鹏同学啊，给我们的 PD。和这个我们的鱼子来做一个这个暖场预热时间，所以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啊。好了，我们开始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啊，还是老样子，先从这个天气情况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到底如何。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嗨，各位早安，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白天是晴天，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是4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而今天夜间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是-6度，而最大的相对湿度85%。基本上来说，今天的天气晴朗，能见度还是比较好的，所以呢，大家今天依然是感受到冬日的晴空啊。这样的天气呢，虽然是还是冷是冷，但是这个你。当你仰望着头顶的蓝天的时候，心情还是会比较豁然的开朗的状态啊。但是呢，早晚出门的时候真的是要多多注意了，一定要注意保暖，穿暖和点啊，该裹上粽子的裹上粽子，好吧。像我这样就不要再想说，哎，我今天要帅一点亮一点，忽视了自己的保暖的情况，好吗？好了，早安音乐秀，我们的工作日的开始。 早晨阳光灿烂，照到了我的肩膀，窗外的小麻雀正在叽叽喳喳叫，关上了闹钟，我伸一个懒腰，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早晨阳光灿烂，照到了我的肩膀，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我看见地铁里每个人都在思考，我对 界因此变得更加的美好。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嘿，早上好，嘿，早上好，嘿，早上好，嘿，早上好，嘿，早上好，嘿，早上好，嘿，早上好，嘿，早上好，嘿，早上好，嘿，早上好，嘿，早上好，嘿，早上好，嘿，早上好。我看见许多许多的笑脸，这世界因此变得更加的美好。 牛奶咖啡这首歌早上好，我们要送给所有早起的朋友们，祝各位早安，让我们在音乐当中开启新的一天。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好，欢迎打开您的早安音乐秀专属听歌报告。过去的一年，您在早安音乐秀一共听到了5135首歌曲。这一年，您在早安音乐秀听到的第一首歌是。这一年，您和我们共同欢乐 K 歌的第一首歌是。这一年我们单曲循环过最多的一首歌是。新的一年，早安音乐秀从工作日上班路到周末清晨，让我们继续用音乐为您带来每一天的欢乐时光。 早安音乐很秀， 今天我们聊什么呢？有请大左。 大家好，我是大左。今天迎来2022年的第一个工作日，这个不平凡的2021已经过去。那今天呢，又到了立2022年 flag 的时候了。新的一年，你对自己有哪些全新的期许呢？其实对于每年新年立 flag 这个事儿啊，心理学家有专门的名词叫做新起点效应，来解释人们热衷在新年立 flag 的现象。啊，新的一年开始，人们总会告别旧我，变身新我，进入生活新阶段的感觉。那今天呢，就来说一说你的2022年新年 flag 吧。 新年的 flag， 不如先从可以顺利的早起开始好吗？因为这肯定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所以现在你们的状态怎么样呢？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啊，是那个已经很精神的在路上了，还是现在睡眼惺忪的，还是这个双眼皮还是打架的那个状态啊？有没有吃早餐啊？好吧，这个 flag 我们就先从自己开始吧，好不好？你们有什么新年的愿望吗？或者说你们新年的这个 flag， 我们今天不妨先立一个啊，就是回头到底能不能实现这事儿，咱先不管它，咱们就先想想能不能今天先想一件事儿，咱们就从一件事开始，怎么样啊？比如说你说从早起这事儿，我觉得这真的不太容易。我之前因为很久很久以前啊，在这个盘古开天辟地。对，很久很久以前啊，这个我们这个做早间节目，其实大概知道说，尤其是在冬天早起真的是不容易，起床很难啊，起床困难，就是经常是呢你和这个床板的这个分离失败哈、啊，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当你在冬天的时候想钻出被窝起来的那一下，那个感觉，就是有时候想挠墙，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先立一个 flag， 就是。当我们如果在这一年依然需要很辛苦早起的话，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但你知道吗？就当我们有可能还在为这个起床这件事情发愁的时候，人家这个早就有人把这个起床这件事情啊，叫人起床这件事情当成一门生意了。我之前就看到有那种专门的运营的团队，干嘛呢？就专门负责叫你起床的。 对，人家一个团队啊，不是一个人，一个团队专门负责，人家有什么聊天的群之类的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互联网的社交网络的工具，然后呢就是帮助一些起床的这个比较困难的朋友们如何去早起。我想这门生意还有你们做吗？啊，这难道不应该是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做的事情吗？我所以说我要建议大家啊，先别说你要下什么 APP 下什么 APP 之类的，你可以先把北京音乐广播设为你的闹铃啊，每天早上7点自动响起，然后就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这新的一天要开启的这个状态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起床是一件很难的事， 在一旁堆积不解的难题，全世界陪着我焦虑，懒惰和默许看着我显得很满意，享受着逃避，我知道这并不是结局，开头总是不简单不简单，不管是一首歌一件事还是起床，学不会学不会随遇而安，就像放着我不管不想管，逃跑是天大的莫大的好方法，闭上眼睛等心爱的田螺姑娘，起起落落起起落，这是我开始的方式，你别来帮我，起起落落起起落，哎呦哎呦，起起落落不想落，总盼着每个人的时钟都变了，起起落落起起落，哎呦，巴拉巴巴想玩不阳光，像阳光一动不动，在等待中等到天亮，心情有点荡，或许这才是答案，也许顺利成长做不成打算，开的总是不简单不简单，不管是一首歌一个人还是愿望，学不会学不会随遇而安，就像放着我不管不想管，逃跑是天大的莫大的好方法，闭上眼睛等我的田螺姑娘，起起落落起起落，这是我开始的方式，你别来帮忙，起起落落起起落，哎呦哎呦，起起落落我不想落，总盼着每个人的时钟都变慢，起起落落起起落，哎呦，妈妈别再叫我怎么出，我想起飞也不想落宿，逃避是战术， deadline 在几步，我只是不想哭，我不想输，起起落落起起落，这是我开始， 我起啊，我睡，我躺，我起，我起，我躺，所以一直仰卧起坐的早起的过程，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那我们就在这儿祝愿各位呢，在新的一年里面，早起不是事儿啊，最好是不要早起。然后呢，拥有一种，在清晨自动可以补给的能量，好不好？你至少想一下，你看，连老白都这个早起是吧？小白的时候早起就算了，就是到老白的状态了。我们一起努力，新的一年正在进行当中的是早安音乐秀，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怎么样？现在醒一点了吗？已经有不少朋友来说早安了。哎呦，我知道往常呢，这个郭 PD 和这个静瑜啊，鱼子他们可能要点点名儿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里面，包括呢，其实有不少的朋友已经开始来打卡报道了，对不对？这是 Mia 是吧？叫 Mia 对不对？哎，你这个名字很熟啊 ，Mia Mia Mia， 我还是当初那个少年。哎，就眼熟啊。 还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王宝、香坤同学啊，小 P、森静儿、戴西、戴七还是戴倩、戴西，还得这么念是不是？而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有很多朋友，别忘了跟我们互动啊！刚才大佐已经提了，今天我们就聊一聊你的新的 flag 是什么，然后可以积极互动啊，微信给我们，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或者说呢，你可以在听听 FM 的找到聊天室，应该里面有很多的好朋友，大家在一起的这个状态和感觉，好不好？好了，此时此刻呢，让我们继续好音乐时光倒流。也是昨天就开始上早间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首这个时光倒流的歌曲，开了个音乐的盲盒啊。这两天其实没有什么悬念，我们开的都是20年前的歌，也就是2002年的歌。而且开出来的是什么歌呢？你们可能就不太清楚了。比如说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在2002年的这张专辑当中 ，Elva、萧亚轩和 Blue 这一版经典合作。 想了解我，但是没有 easy way， 你必须多靠些直接，多靠直觉，我会给你多些感觉。真的几乎更加不得，这次真有些不同。我想要说，享受一切，如果我在意，你是我唯一，你让我们 try。 You make me wanna call you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You make me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morning light， You make me wanna show， You make me wanna show，Make me wanna 永不分开。You make me wanna call you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You make me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morning light. You make me wanna shout. You make me wanna show. You make me wanna 永不分开。 不管不知我所需要的季节，再说一次，别担心难。 不少新年的 flag 了，好，就感觉看着你们立这个 flag 的话，我觉得自己现在应该拿出来一个本儿，好了，想想我今年要实现什么样子的愿望，或者说小小的一个目标啊。希望音乐给我们无限的能量吧。有人说这个希望今年少一点应酬啊，这应酬这个事儿呢，就纯看你心里怎么想了啊。他说一年不要超过12次，那就平均一个月一次吧，对不对？那其他的时候你会告诉你这是不是应酬啊。一开始我觉得我得少一点，后面就发现有一些小小的聚会之类的，不会把它当成应酬的饭局，还是会存在着。但是这个目标是 OK 的啊，就是我其实也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社交，对，然后专注于你自己的生活的本身，也许呢，这对于我们的真正的目标的实现会更有意义吧。说到目标呢，你看人就是做电影的人都知道说，哦，大概我这个票房要多少多少啊，多少多少亿，是吧？你要说2022年全年的票房冠军的头号种子，应该就是《长津湖之水门桥》了。大家都知道，第一部的《长津湖》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精彩了，而且这个票房不用我多说，大家其实都知道啊。那么这一部的《水门桥》呢，会聚焦在长津湖战役当中三炸水门桥的故事，而战争的场面会继续的升级，所以我也特别期待说，哎，这一次这个《长津湖之水门桥》又会创造怎样的票房的奇迹哈、啊。据出品人于东说，制作已经全部都完成了，而且内部的试片放映都完成了，而且大家有可能已经看到那个预告片了，对不对？

都将走向我们安详的田园。你看那可爱的人们用高贵的心迎着风，捍卫永恒生命的意义，希望之后照耀着大地。我们手牵着手，哎，我的朋友，必须坚强，即便充满艰难困苦和荆棘，我们总还有力量，我们还有方向，每一天勇敢地去面对生活。 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人脸上的微笑，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人脸上的微笑。在彷徨，抹去悲伤，让我们一起为你点亮这温暖的烛光。我们永远在一起，一起歌颂生命，让病与痛彻底远离我们的身影。希望之光照耀着大地，我们手牵着手，哎，我的朋友，必须坚强，即便充满艰难困苦和荆棘，我们总还有力量，我们还有方向，每一天勇敢地去面对生活。 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脸上的微笑，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脸上的微笑。 你要告诉我说，哎，这首歌我不太会唱怎么办啊？啊，你可以学那个 PD 嘛，学郭 PD 那个，他这个如果是个尖奏，刚刚我把里面那个，你可以就是在里面啊 ，Durano Dur， 哎，是这么喊的吧 ？Durano 是不是？ 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脸上的微笑。 总之，这首歌应该有一个自己很好的打开的方式，一起在这首歌里面微笑吧。 每一个脸上的微笑，我想看到你们。上的微笑，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个人脸上的微笑。 这是来自海哥先生带来的微笑。Good morning， 各位早安，欢迎继续回到 FM 九七四的早安音乐秀，我是老白。刚才我拼接了一张照片啊，我觉得看到的时候其实未免感慨了一下，因为其实今天这个开场一嗓子，昨儿就其实已经开始吼了，但是我跟你说，昨天那嗓子更夸张，直接把自己差点泪都给喊出来了。想着这怎么这个时间过得这么快啊？从这个当年的2012年那个时候。早起说十年啊，你就以十年为限，就没有想到2022年的此时此刻，哦，这嗓子还是我喊，嗯，就那种感觉会让你有点什么永远年轻啊，永远热泪盈眶的感觉，好吧？我不得不说，在此时此刻会有相当多的朋友，应该说在路上有太多太多的人，我们都是要在这个清晨啊一起来努力的，所以呢，希望今天的音乐同样带来这样的能量感，好不好？让我们立的这个小 flag， 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来互动。你可以在微信找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或者说呢，在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聊天室，好吧？今天我们有奖品啊，这个全新的提供的奖品，而且奖品相当的不错。本节目的奖品是由顺心新源提供的价值300元的顺心新源牛肉体验餐厅无门槛的现金券。顺心新源，奥运健儿都爱吃的国产好牛肉啊！我就喜欢吃这牛肉。吃了以后它有劲儿是吧，然后你会觉得这一天呢就很有活力啊，人家这奥运健儿都爱吃啊。微信可以搜索一下顺心新源牛肉工坊小程序，新源安格斯，您餐桌上的好牛肉，爱音乐爱生活的你值得拥有。所以待会儿到底怎么送呢，我会告诉大家啊，我们今天会节目真的是送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的互动的方式，然后呢参与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就会有机会获得了啊。 刚才陆续有看到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包括呢在我们的听天们的聊天室里面跟我们打招呼啊。我在这要特别提醒大家，开车行进当中啊，如果你手握方向盘的话呢，请你要注意交通安全啊，好吗？那个状态下就不要给我们发微信了，至少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状态下再跟我们来保持互动联络，好吗？同样提醒各位，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50啊，开车的朋友要注意了，而且早晚温差还是很大的，所以出门的时候记得穿暖和点儿。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相对今天最温柔的一首歌，到现在为止啊，早安刘瑞琦。 做梦的枕头说他不相信我，沉默的闹钟说他不相信我，上的鱼群梦见海洋，像迷路的心梦见远方，我梦见你，我们左顾右盼小心翼翼，走在一阵叫做未来的春雨里，早安好奇，早安最温柔的你，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我们翻山越岭不期而遇，走在一片叫做梦想的阳光里，早安被晒干的记忆，早安最快乐的你， Good morning。 特别感谢低调小医生的提醒，要不然人家是小医生呢，早晚温差不大啊，对不对？对，说错了，是室内室外温差大，早晚温差不大，都挺冷的，是中午和早晚有温差啊，对对，是这意思。好了，谢谢大家支持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啊！然后刚才有看到很多互动的朋友，稍后有机会来念念大家的名字啊！别忘了互动的方式呢，你可以随时跟我联络哈、啊，随时啊，我就是等着。你们可以发微信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或者是在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聊天室就可以了。 早安新鲜报， 先听为快，听为快。 其实今天有很多的新鲜的资讯要和大家来分享啊，包括呢，其实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几条，但是我们会着重的每一条都和大家分享啊。有些比较重要的事情呢，还是要再强调一下，比如说这个像这个就了解一下2021的新生宝宝的爆款名字，就是其实这个没什么悬念，对吧？每次都是什么什么子什么什么啊，子豪啊，女孩什么什么芷晴啊，啊什么什么若晴啊，都这个。还有就是春节大家可以放心买了，因为看到五家的快递企业已经宣布啊，春节不打烊啊，就是因为大家可能担心啊，这个马上临近过年了，是不是说买的东西啊，这个快递送不来，也不用担心啊，还要跟所有辛苦的快递小哥也说声谢谢。我会听到那声特别熟悉的妖孽的快递啊，对吧？另外呢，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了，这个时候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啊，北京的新一轮的限行的尾号1月4号，其实从昨天啊，今天开始啊，正式开始要实行了。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机动车限行的尾号、车牌尾号分别是星期一4和9、星期二5和0、星期三1和6、星期四2和7以及星期五3和8。那么今天是星期二，机动车限行尾号5和0。另外呢，就是2022年的第一次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也将于1月5号到7号进行。预计呢，各考点的周边的道路也会在开考前和散场后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所以呢，大家也要提前做准备喽。 风急，雪骤，前路冰封，一路感触风雪的凛冽，也触摸内心的炽烈。别克 SUV 家族拥有 Twin Clutch 双离合四驱科技，更有 CDC 每秒百次路况扫描，让每一程自在随心。智慧科技赋能，驾享别样品质。别克 SUV 家族2022款全新启航，欢迎评鉴。别克来自上汽通用汽车。The Buick。以上为广告时间。 嗨，朋友，2022年了，祝你步伐轻盈，面带笑容，阳光在怀里，脚下也生风，三餐有伴，一路平安，回家有温暖，工作很简单。 阳光常怀中，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道绚烂的虹。走路人带风，一路歌一路哼，因为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 早安音乐秀， 娱乐最王牌，2022 朝思暮 享，有爱有伴有能量。 新年快乐， 谁成功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 有爱音乐很秀， 各位早安 Good morning。 好了，我继续回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了，在2022年1月4号星期二的早晨，然后再次问候大家来收听我们早安音乐秀的朋友们，在路上一切顺利，然后呢遇到堵车的情况也千万不要着急，跟我们一起听好歌吧。今年呢其实大家都很关心啊，说这个我们的节目的安排啊，很多人可能今天一早上一嗓子听到我的声音有点懵，就是已经下班了吗？啊，或者是可能觉得有点时光倒流的感觉。其实呢我会出现的时间呢只是在每周一周二啊，也就是说呢从周三到周日大家还依然会听到的是这个郭鹏靖宇的声音啊，所以基本上我是一个这个暖场时间，先把我是给暖气是吧，先把屋子给暖出来啊，然后呢等热乎了你们再进来好吗。然后今天呢其实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京东是限定尾号50啊，开车的朋友要注意。而我们现在正在和大家聊的是新年的 flag，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啊，有小的目标我们先要去想先实现的，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或者说呢可以在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聊天室哈。其实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大家盼望着的电影，没有人说了就不太敢看，因为第一部的时候就特别感动，就看了会掉眼泪。所以呢其实有一个 flag 就说希望今年我们少一些流泪啊，多一些开怀大笑的时间，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个看电影啊，或者你选择什么样的剧集啊，看什么东西特别的重要。当你如果心情很不好的时候，你一定要看那种让你容易灿烂起来的内容。比如说啊，风味人间第三大海小鲜这个要来了。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市面上不少的这种美食纪录片啊，其实不少见，最近的近些年有点泛滥了，就到处都是人间一串什么的。但是这个风味的系列真的是一直到现在其实很多的朋友都在关注着的，而且它其实终于填补了一个什么样的空白呢？有没有人喜欢吃海鲜的？有没有？所以这一部的风味人间啊，就是我觉得让大家可能会去作为一个海鲜爱好者来说，看这个会非常非常的过瘾。而且呢影片其实是从渔民的这个视角来去出发的，讲中国人自己的风味的故事，所以我们算是推荐一下这部。 为何没能错过你盼望的新娘，淡淡相思都写在脸上，沉沉离别陪在肩上，泪水流过脸庞，所有的话现在还是没有讲。我到梦中的水乡，让挥动的手在薄雾中飘荡，不要惊醒杨柳岸那些缠绵的往事，化作一缕青烟已消失在远方。温暖的午后闪过一片片粉红的衣裳，谁也再不坐那扇古老的窗，流浪少年在岸上守候一生的时光，为何没能错过你盼望的新娘，淡淡相思都写在脸上，沉沉离别陪在肩上，泪水流过脸庞，所有的话现在还是看那青山荡漾在水上，看那晚霞吻着夕阳，我用一生的爱去寻找那一个家，今夜你在何方，转回头迎着你的笑颜，心事全都被你发现，梦里遥远的幸福它就在我的身旁。 不走，搭上古老的船，玲珑少年在岸上守候一生的时光，为何没能错过你盼望的新娘？淡淡相思都写在脸上，阵阵离别背在肩上，泪水流过脸庞，所有的话现在还是没有讲。看那青山荡漾在水上，看那晚霞吻着夕阳，我用一生的爱去寻找那一个家，今夜你在何方？这回头迎着你的笑颜，心事全都被你发现，梦里遥远的幸福它就在我的身旁。 这颤音是冻出来的啊，天儿冷了，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冰雪季节了，那燃梦冰雪季特别的朝思暮想联动计划呢马上就要开始了。不过在这之前呢，我们为了体验生活，我们得组织大家一起去滑雪滑冰，对不对？感受这个冰雪运动的魅力所在啊。哎，真的这个冰雪运动特别好，你知道你一旦你去走到那个滑雪场啊，滑冰场，你心情就会变好。为什么啊？为什么？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去滑雪或滑冰，你摔得七荤八素的是吧，全身疼的时候你就想不起来那不开心的事儿了。滑雪滑冰以后你会感觉到开心围绕着自己。这边今天的早安剧场里面，我就带着大家一块儿去那个什刹海，然后我们去滑冰，去体验，去感受冰雪的魅力。 早安剧场， 早安音乐秀集体组织去滑冰。这个时候郭鹏刚刚勉强地在冰面上站稳，开始晃晃悠悠地兜圈子，这时候就听见背后有鲸鱼冲他大声地喊： 帅哥，帅哥、 叫我呢这是啊，我很帅吗？ 郭鹏听得很得意啊， 这时候他很吃力地回过头来冲鲸鱼魅力的一笑。 谁知道就这样一来，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重心，就这么一屁股摔在了冰面上。这时候听见鲸鱼在背后哈哈大笑： 你看那个胖子，让他摔一个他还真摔了一个，真摔了一个屁墩儿。 早安剧场，让你的牙齿晒太阳。 又得来又得来又得来又得来又得来又得来又得来又得来又得来去去呀去放羊，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我想站在海面上捞一个大月亮，挂在屋顶亮呀嘛亮堂堂。我想任性我就任性，我想倔强我也能倔强，可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我想不彷徨就不彷徨，我想不迷茫就不迷茫，还有什么比这让人更膨胀？ 就算有时候也有些悲伤，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 好，谢谢郭鹏啊，不对，谢谢陆通带来的这首歌《膨胀》啊，也是作为电影的插曲，应该算是相当的成功了，至少你每次听到的时候心情就好像真的要飞到云朵上的那个状态和感觉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的问题来了，请问刚才我们在这个笑话里面出现的是哪一项冬季的这个运动呢？可以加手机号发送至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I'm the only one alone, so I cross the dance floor, heading for the back door, ready to make my way home, but wait a minute, what's this I see? J-Lo glowing, Lexus spare, something you got, put it on me, cause I ain't going anywhere. I don't know what it is, but it's shining like a star, so come on over and show me who you are.这个利齿龙说，我才不会告诉你们。哎呦，不好意思啊，我点名了。说这个剧场里面发生的事情我经历过，不是，这个正常嘛，这个滑冰也好，滑雪也好，就是摔一个屁墩儿的，这很正常。重点是如果你被 Q 到的时候摔，那个会感觉会很尴尬，是不是？就为了缓解尴尬，我特别想，我很好奇你当时是怎么举动的。环顾一下四周，告诉自己这不是真的，我在做梦，对吗？刚问题了，我们就刚才在这个剧场里面的是这个进行的冬季运动是哪一项运动？然后记者一定要加手机号啊！我们在送奖品，送的这个奖品相当不错，就是顺心心源啊，这个国产好牛肉会不会送给你呢？也先来参与互动，我们会挑选一位朋友送出哈。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我们听见时代，我们制造浪潮，时代变化，但音乐永生。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每天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浪潮 Listen to One 首席制作人、主持人麦麦，首席主持人韩立澎湃呈现。我在浪潮里等你。Listen to One。 京东年货节1月9日腊八前夜晚8点全面开启。京 东。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北京早上7点， 早上好，您嘞！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刚刚送完了孩子，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我是大佐， 我是白洁。 2022年周一至周日早上7点至9点， 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你只需打开 FM974，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自尽的以后，用伤口烙印的青春，是回忆锦绣，带着无悔承诺，眼泪淬炼笑容，到未来。 慢慢浮生，短暂如梦，一眼瞬间，白莲如火，雪花盛开。迷途坠落，踏上未知的前路，坚定地走。 不是离别更懂寂寞，化成恒星守候夜空。很感激青春的知己，趁生死与共不离不弃。 终于要奔向那征程， 在约定好的地方等你。 好，不见不散。 交织新的印记，很感激青春的知己，曾生死与共不离不弃。带着镜头奔向天际， 血液的风能化开翱翔的轨迹。 我也是你最骄傲证明， 绝不会浪费勇气。 要奔向那征程，自尽的以后，用伤口烙印的青春，学会锦绣，带着不会承诺，眼里淬炼笑容，到未来。 终点前别回头， 奔向那征程。 您好，欢迎打开您的早安音乐秀专属听歌报告。过去的一年，您在早安音乐秀一共听到了5135首歌曲。这一年，您在早安音乐秀听到的第一首歌是。这一年，您和我们共同欢乐 K 歌的第一首歌是。这一年，我们单曲循环过最多的一首歌是。新的一年，早安音乐秀从工作日上班路到周末清晨，让我们继续用音乐为您带来每一天的欢乐时光。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 帅。早上好，您嘞来了，继续回到早安音乐秀，我是老白啊。在新的一天，我准确的说呢，如果是今天刚刚开始上班的朋友，如果打开收音机正在路上的话，新的一年我们一起加油好吗？ 今天立了这个 flag， 先不管它实不实现，我们先立一个啊。比如说啊，这个早起有精神啊，早餐吃得好啊，这个工作没烦恼啊，这个睡到自然醒这件事儿呢，我就不敢奢求了。但是同样呢，也就是很矛盾的一件事情，对吧？有人说你睡到自然醒，你听不到我们节目了。今天的天气情况呢，今天是白天是晴天，最高温度40摄氏度，夜间晴间多云，最低温度-6度啊。另外今天的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0，大家要注意了。刚才呢我们在派送奖品哈、啊、如果这个没有听到的朋友注意了，这段时间我们都会送顺心心源特别提供的价值300元的顺心心源牛肉体验餐厅无门槛的现金券。顺心心源，奥运健儿都爱吃的国产好牛肉啊。然后呢，微信可以搜索顺心心源的牛肉工坊小程序，心源安格斯，您餐桌上的好牛肉，爱音乐爱生活的你值得拥有。牛肉呢就是搭配，包括如果你晚上的话呢，就搭一点红酒什么的。早上起来呢，就是我觉得正常的早餐，如果吃一块牛排什么的，感觉也会特别棒。刚才我们让大家做互动了，待会儿我们会选一位朋友成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中奖的听友啊。也别忘了互动的方式，联络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或者呢，可以继续在聊天室里面和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畅聊。相爱的人啊，这首歌我们要送给现在正在路上听节目的朋友们啊。你知道，我觉得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他是对生活对生命充满了热情的人。即使说昨晚没睡好，可能一个 特别小的瞬间你可以 cue 到他，或者说一首歌他这个笑容就可以重新的去绽放啊，真的是这样。所以我就突然翻到了在十年以前发的一条微博，我今天我特别做了一张图，说2012年的第一个上班日，听着音乐，带着笑容，快乐出发。早安，2012年每个清晨我们在一起。我突然发现，时间过去那么久了，但是其实，当你在一个早晨起床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乐观的人，其实你很容易去找到你开心的一个理由。你比如说，有朋友说了，新年上班第一天就能吃到豆腐脑，开心。你看就那一个点。啊，对吧？就一碗豆腐脑，他开心了，就这么简单。然后已经朋友到工作的岗位的朋友哈、啊，包括还没有送完自己孩子的妻儿。然后呢，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络啊。微信的公众账号依然是“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然后呢，可以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跟我们也保持互动联络哈、啊。稍后我们会来一起听一下歌手品冠的新歌，因为他的这个 MV 呢最近也是刚刚正式上线，我觉得这个歌名也特别适合送给久违了的朋友们，叫做来日不方长啊。人说这个节目的安排呢，其实已经说过好多次了啊，在周一周二是老白，然后呢从周三开始依然是郭鹏和景瑜带来双人版的早安音乐秀，马上回来了。 早安音乐很秀， 风急，雪骤，前路冰封，一路感触风雪的凛冽，也触摸内心的炽烈。别克 SUV 家族拥有 Twin Clutch 双离合四驱科技，更有 CDC 每秒百次路况扫描，让每一程自在随心。智慧科技赋能，驾享别样品质。别克 SUV 家族2022款全新启航，欢迎评鉴。别克来自上汽通用汽车。 The Buick。 喇叭千夜晚上八点，听众点火接龙。喇叭千夜晚上八点，听众点火五个响。 京东年货节1月9日，喇叭前夜晚八点全面开启。 京东。 以上为广告时间。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来份早餐，用音乐唤醒无精打采的耳朵，一杯咖啡让阳光驱赶晚睡早起的困顿，嘴角上扬，开怀大笑，欢乐的不只是上班路，而是每一个早晨。2022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Good morning， 各位早安。早安音乐秀，刚才我们说要听一首品冠的新歌，其实他的 MV 呢是正式上线了。我觉得一首歌能感动你的，不单单是歌曲本身，他的歌词包括歌手的表达，其实很多时候是跟你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尽管呢，品冠在社交平台上也说到了一些拍摄的故事，比如说啊，他说了自己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几度是被触动的，就是拍着拍着什么的，就是写着写着这眼睛就泛泪光。有可能我们听一首歌，或者是自己去唱一首歌的时候，也会有这样子的场景。如今呢，我们再回看这一支成品呢，其实你会很感动。我觉得 MV 呢，可能是拍了一些封存的场景画面，它要表达的其实就是封存这么一个概念。你会发现，很多很多年以前，某一个早晨你经历的事儿啊，你陪着你的人，尽管有可能现在会有物是人非的感觉，但是也有一些东西能被封存，比如说音乐。比如说，说不定你今天早上跟我的声音在这个早晨相遇的时候，也会都让我们彼此同时有恍若隔世的感觉。让我们用一首歌去记录这种相逢的喜悦，好吗？ 开一盏灯，让你心安，留一张被，帮你取暖，眼泪未干。天已经亮，比我爱你来得匆忙。写一首歌，改天再唱。 像一幅画，万天心上以前那句来日方长，变永恒的绝响。愿你笑容一如往常，如有我那样开朗，我依然住在你心上，好像在你身旁。相牵的手紧握不放，相爱的人不见不散，以前那句来日方长，多想再听你讲。再慢总会走完，今天这句来日方长，便说成了遗憾。 来日方长，别来无恙啊，有的时候呢被封存的记忆其实是特别特别美好的。记得以前啊，就是乔布斯，我当时记得他那有做过一个那个时光胶囊，放自己家那个院子里，然后埋起来，很多很多年以后再把它打开，那个感觉，这是一个封存的感受。然后我刚才就看到一个，这个叫和风，和风 say hi 是吧？啊，他说这个早秀的老白是大白啊，这个我觉得没问题。后面这句说。活泼的像一只早起的蚂蚱，活力十足，青春美好。你知道我头一次听到有人形容我像蚂蚱，哈哈哈！不好意思啊，蚂蚱它这个就是能蹦的，能蹦的是吧？这意思吧？就是活蹦乱跳的。您是想表达这个意思吗？白蚂蚱，好嘞，好嘞，我又多了一个新的外号，卖蚂蚱。谢谢啊，感谢感谢啊！虽然我一个人在直播间啊，你知道，因为以前最早是做早间就是一个人，我有的时候会分饰多角啊，自得其乐，那感觉其实也挺好的。因为你们在嘛，所以你们随时 Q 我好不好？就是微信啊，包括聊天室里面 Q 我，我会如果看到之后，我及时的给到一些反应或者回复，其实大家就不会特别的孤单，好不好啊？我相信此时此刻也有不少朋友是一个人在开车的，有没有？如果有一个人在开车的话，那正好我们互相彼此的一个陪伴啊。刚才我们听的一首比较温暖的歌，其实我觉得品冠也好啊，包括刘若英的两首，我们连着听下来发现他们俩属于一种特质的声音里面自带着一种治愈的啊，这样的一个温柔的这种很暖的色调，对吧？品冠的声音其实也是这样，有可能你听多了以后发现啊，品冠唱歌就老这样，但是如果你偶尔听到一首品冠的歌，你就觉得说嗯，心里面那个温暖的感觉会慢慢的荡漾开来的状态。一首好歌就是这样，你不要管它经历了多长的时间，它有多久的这个封存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当你把这个盒子小心翼翼的打开的时候，它就会有可能给你惊喜啊！甚至呢，它的时间跨度已经超越了世纪，对不对？比如接下来这首歌啊，真的是一首老歌了。而即使在这么多年以后的这个早晨听到的时候，你还是会在心里面有一个大大的微笑啊，嘴角上扬，牙齿晒个太阳。小小安问我们说新年新节目吗？啊，不对啊，还是早安音乐秀啊，名字没变啊，时间呢我们拉长到周一到周日了。我在周一周二上班啊，周三到周日都是郭鹏和静瑜上班。大家好，我是蚂蚱，还是忘不了刚才那个梗啊。别忘了联络我们，直接可以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给我留言，包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好朋友啊。 冬天出门冷，宅在家里又无聊，有什么推荐吗？ 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参加活动啊，每天签到就可赢好礼。 这么好，怎么玩？ 关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回复冬奥会，每天签到即可参与活动，赢取最高300元微信立现金、冬奥会纪念品盲盒等海量好礼，快来参加吧，详询95566。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老白。接下来这首歌也是知足常乐，这个人生不可圆满。 简单很难，尤其放大平凡，还侥幸还求情，还想要它立刻扭转，尤其放大了遗憾，还任性还不平，还聪明的做个决断。但是弯弯闹闹苦苦笑笑也是一天，但絮絮叨叨争争吵吵也是一天，前者刚刚好，后者真的没必要。还有唱唱跳跳亲亲抱抱也是一天，然而纷纷扰扰聊聊草草也是一天，前者很奇妙，后者会让人疯掉。人生不可圆满，圆满等于收官，收官开始混乱，逼着人四处流窜，流窜还得乐观，乐观的奔向还没完。

钟声敲响以后，我们新的一年给我们带来新的希望。 2022年 FM 九七四每周一周二早七点，他听到自己的声音传来。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Good morning， 早上好，您的来了，我们的早安音乐秀接着来了啊！这个还有最后半个小时啊，我是老白。小 C 说了，以前下班见，现在上班见，老白天天见真好，那把真好改了，要改改真白是吧？上班的第一天呢，多少有点堵堵堵啊，这个对啊，新年第一个工作日嘛，希望所有的好运气都来找到咱们啊。我们再穿越一次到2009年， 高高兴兴的日子，总的来说还是占多数， 哎， 因为衣食无忧的平淡生活就能让我满足。 是的。 可越来越多的欲望想偷走我的快乐， 怎么着？ 我想四大皆空，我还想大闹天宫。 嘿， 有人说要想寻找得流浪，可流浪的日子很迷茫，迷茫的人总是爱忧伤，还拖着一双飞不起来的翅膀，自己安慰自己说飞得越高越受伤，现实也经常告诉我飞得越远越彷徨，我警告自己说飞得太低你会撞南墙，可是我已经想好了，只要撞不死我， 我就要歌唱我的生活，歌唱我的快乐，歌唱我的姑娘，歌唱我的祖国。 最近心情不太好，原来正常，情绪很低落，他赔了股票又赔了期货，还要大修他那辆车，他说现在飘得这么累，无非就是为了想要买房然后再娶个漂亮媳妇，踏踏实实的陪陪老娘。有人说要想寻找得流浪，可流浪的日子很迷茫，迷茫的人总是爱忧伤，还拖着一双沉重的翅膀， 飞得越高越受伤，飞得越远越彷徨，飞得太低会撞南墙， 只要撞不死我， 我就要歌唱我的生活， 秀专属听歌报告。过去的一年，您在早安音乐秀一共听到了5135首歌曲。这一年，您在早安音乐秀听到的第一首歌是。这一年，您和我们共同欢乐 K 歌的第一首歌是。这一年，我们单曲循环过最多的一首歌是。 起来，今天的一起向未来。 新的一年，早安音乐秀从工作日上班路到周末清晨，让我们继续用音乐为您带来每一天的欢乐时光。 早安音乐秀 ，Good morning， 我是老白啊。说到这个一年，当然会播放很多的歌曲了。也许现在的新歌到了年底的时候再听，它就变成了一首老歌了。不知道这一首会在这一年沉淀为我们早安音乐秀喜欢的金曲吗？我们来听听看，在2022年刚刚发行的金曲，来自于摩登兄弟刘宇宁，带来这首《Fall in Love》。 为世界加密我的音乐想你，我心肠一口慢慢听。醉人的从来不是酒和咖啡，而是你浅浅的笑意。 无视你，你那浅浅的声音是最动人的旋律。今晚的月色和你都令我深深的着迷。我们要 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at this moment。想你，我心肠一口慢慢品。醉人的从来不是酒和咖啡，而是你浅浅的笑意。舞池里，你那浅浅的声音是最动人的旋律。今晚的月色和你，都令我深深的着迷。我们有风。 来自于摩登兄弟刘宇宁啊，今天呢，我们这个有一个惊喜啊，什么惊喜呢？因为今天呢，我们是送奖品嘛，我随机挑选了一个朋友，我要试一试他接不接电话。如果他接电话的话，这份奖品呢，大概率是要送给他了。如果他不接电话呢，我会随机的挑选一位其他的朋友送出，好不好？也算是开一个盲盒。 我的心早已经交给了你。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朋友他到底现在在不在收听我们的节目。Hello， 你好，白姐。 Hello， 新年 快乐啊！ 新年快乐！我觉得今天太幸运了，我真的刚才是在路上开车的时候，那个发的一个消息，然后现在在办公室、okay. 突然接到电话，说是找音乐秀，特别特别惊喜。 你知道为什么现在才打这个电话？就是要等你们到办公室之后，然后这样的话， oh. 周围的人你都知道你在听什么了，对不对？ 哦、oh. ，是的，是的。 来介绍一下 自己，我一定要好好宣传一下。 怎么称呼你啊？ 我姓李， 小李、嗯、你应该听节目很久的时间了、嗯、对不对？ 对，既是你之前的那个晚间节目的粉丝，现在也是早间节目的粉丝。 OK， 好，不管怎么说，今天的这份我们这个牛肉大奖刚才已经说过好几次了啊。 嗯，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呢？ 哎呀，特别喜欢。 想要拿到这个牛肉是不是？ 嗯，对。 为什么要来做这个挑战？非常简单，我知道你在办公室，但是我请你现在大声的喊一嗓子，你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什么，好不好？ 嗯，好的。 可以吗？你不怕这个会不会吵到别人？你会 没事儿，我跟他们都知道我接电话了，没事儿。 OK， 那我们就说好了啊，我们现在开始好吗？ 好的。 好吗？哎，我说三二一，然后你告诉我你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什么，好吗？ 来，好的， 准备好了吗？三， 准备好了。 二，一，开始。 我在收听的节目是早安音乐秀， 我们的调频是 FM 97.4。 好了，谢谢小李，你的手机号我们记下来了， 谢谢 这份大奖回头记着一定要收啊，拜拜喽。 好，谢谢大姐。 先听为快，听为快。 Hello， 各位早安，早上好，继续回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时间不多了，今天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内容和大家分享，包括呢也一起听很多的好歌。所以在早安新鲜报的内容当中，我们分享的重点的内容呢，包括2021年的新生宝宝的爆款的名字啊。这个其实前面我们就已经说过了，每年其实都有这个啊，就是哎这一年大概率起的名字会哪个相对会比较多一些。其实看来看去，无非就是这些，什么子轩啊。啊，子睿呀、啊，而在2021年啊，而这个广东的这个佛山市的公安局公布的这个佛山地区，为什么每次都是个佛山地区？我想，是因为黄飞鸿师傅不对，就是他们总会公布这么一个名单啊，发现这个男孩取名最多的是谁呢？子豪啊，有没有？我们听友里面有没有叫子豪的？然后就是刚才说到的什么子轩、子睿什么啊，雨轩啊，女孩取名最多的呢是芷晴。以前我记得是什么若晴、若曦之类的哈，其次是子晴、雨桐，还有千羽。为什么会对子这个字情有独钟呢？其实也成为了我特别大的疑问啊。另外呢，我们也说到了说春节年货购买的高峰啊，最近呢多家的快递企业宣布了2022年的 春节不打烊啊，所以要跟所有的快递小哥说一声辛苦了。另外司机要注意了啊，北京新一轮的限行尾号1月4号开始实行，车牌限行的尾号星期一至星期五分别是4和9、5和0、1和6、2和7以及3和8。今天星期二限行的尾号是5和0啊。另外再次提醒各位呢，2022年第一次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1月5号到7号举行，预计呢各考点的周边道路将会在开考前和散场后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因为这一次的考试呢涉及的学校还是比较多的啊，所以呢也会根据考点周边的车流量适时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我们也要特别提示考生以及送考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去做好准备和安排啊，核对好考点，然后带好准考证，查好位置，事先了解考点附近的道路通行以及停车场的情况，规划好出行的方式以及路线，确保交通安全。好了，今天的这个早安新鲜报，我们就是特别感谢大家啊，这个今天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起名字，我今天也是喜提啊，这个新外号一枚，是刚才是哪个朋友说是蚂蚱来着？白蚂蚱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也是这个子字辈的，因为今天说了这个，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朋友起名叫子？还好，我这个名字没有子，白子，白棋子，白子。下围棋了，这个。所以接下来这位是陈子彤。 站在混沌第一线，认真挑选我最完美范围。把模式切换 hard mode， miss 犯的技术渐渐犯规，暴力天赋跳出三维，可以选择 this way。 陈子彤 ，Good morning， 各位早安，继续回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而现在要向各位介绍的这个剧目啊，真的我觉得也是很多人都非常关注的，一点经典嘛，对吧？这个歌剧《图兰朵》，这是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的未竟之作呀，长达五年的呕心创造，也是凝结了作曲家的毕生的心血。就是你创作一部作品的时候，有的时候，包括你说有的演员他进入一个角色的时候，对吧？演完这么一出戏啊。其实自己的身心啊都是一种考验， 啊，所以说这样子的经典的剧目，呕心沥血制作啊。2008年的时候，当时国家大剧院就力邀的著名的作曲家哈维亚为这部歌剧版未完成的交响曲去续创，啊，成为了世界范围内的第三位的续写者，以及首位续写图兰朵的中国艺术家，就有差不多18分钟的精彩的续创，也是为观众还原了一位更加饱满动人、充满人性化的图兰朵。那么1月18号到23号，国家大剧院版的图兰朵将会再度归来，共同邂逅这位啊所谓的刁蛮公主。详情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官方网站。 嘿，朋友，2022年了，祝你步伐轻盈，面带笑容，阳光在怀里，脚下也生风，三餐有伴，一路平安，回家有温暖，工作很简单。阳光转换中，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道绚烂的虹，走路人带风，一路歌一路哼，因为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 早安音乐秀，娱乐最王牌，2022朝思暮想，有爱有伴有能量。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不为谁成功，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 早安音乐秀，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包括有互动啊。这个人说你刚才那个骂这是什么梗啊，我就不是非得给自己贴一个外号，这不是有朋友这么说了吗啊，我觉得也是一个这个叫什么和风 say hi， 也算给了我一个新年的惊喜。就是因为我头一次听说哦，听别人说形容我的时候说我像只蚂蚱，他说活泼的像一只早起的蚂蚱，还好你说的不是秋后的蚂蚱哈。不管怎么说要感谢大家哈。也有人说哎，你说这个刚才说这个子啊，什么什么子，然后这个起名算是比较热门的名字，那如果是姓白像我这样子的人应该起个什么样的名字呢，他就提到了一位鼎鼎大名的但是我却忘记了的名字。说实话我对这个名字还真的是特别的不熟悉，但是你们一提我好像真是有印象。是不是有一部戏叫花千骨来着，里面那个霍建华演那个角色叫什么来着，是不是叫白子画，对吧，白子画，没问题了，不要跟别人重名，我得改一个，白子杰。说我合着我们这个现在的早秀都是有外号的是吧。 阳光转换中，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道绚烂的虹，走路人带风，一路歌一路哼，因为好事要发生。月眉心电灯，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场盛开的梦，不为谁成功，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我的心扛着 say lo lo li say lo lo li say lo say， 我如一道绚烂的虹，我的心笑着 say lo lo li say lo lo li say lo say， 想着好事要发生。我的心扛着 say lo lo li say lo lo li say lo say， 我如一场盛开的梦，我的心笑着 say lo lo li say lo lo li say lo say， 今天好事要发生。 总之呢，我们用这首歌来为今天的节目或者说我们在新的一年的愿望做个总结吧。其实你看一年啊，开始的时候我们总会立下很多的目标，许下很多的愿望，到最后发现呢，凡事不可强求啊，人生不可圆满嘛啊。所以呢，当你能够用一个特别好的心态去期待这一年的时候，好事自然就会发生了。谢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啊！接下来是汽车音乐会，我是老白，早安音乐秀。明天呢，还是郭鹏和静瑜来当班啊！也希望大家也多多支持。我们就下周一早安音乐秀再见喽，拜拜。 想着好事要发生，我的心藏着 say lo lo li say lo lo li say lo say， 我如一场盛开的梦。今天好事要发生。